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这里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欣云，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星夜狂想曲。今天晚上节目我准备了有很多好听的，我自己觉得自己说风格的电影歌曲。平常你看电影的时候会去注意到里头的配乐或是他们运用的一些歌曲吗？今天要介绍好几部电影，那当中的不管是主题曲或是插曲，常常会让我想要回味他们，然后就会去搜集这些原声带。那第一部电影我想要跟大家来怀念一下，这个是《落日车神》。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这是一部很酷很好看的电影，尤其是男主角 Ryan Gosling。 他因为演这个 La La Land 以后非常非常的红哦。我还记得当年他刚开始演这个 Drive 的时候，就是今天要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这个 New Yorker 的杂志还把它封为当年的一个年度盛事，就是说如果今年我们没有 Ryan Gosling 我们该怎么办，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对于美国的听众跟观众来说，这个新崛起的男主角是有多么的重要，在他们的电影的生涯里面。那这个落日车神里面演的当然就是 Ryan Gosling， 是一个很酷的车手，那他开车赛车的技术非常的好，但是当然里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恋爱的场景。这部电影里面呢，有一首刚开场的这个主题曲是非常非常特别，因为这个男主唱的声音我觉得非常的沙哑，甚至比我们之前放过的 Tom Waits 的声音还要再更有烟熏味。这首曲子放在开头 Drive 落日车神这部电影的开场，也就是片头出现的地方，那搭配很多城市的夜景，曲名叫做 Night Call， 我们一起来听。There's something inside you. 好，刚刚那个是《落日车神》当中的第一首主题曲，叫做《Night Call》。Ryan Gosling 在这部片子呢，演的是很酷的一个 driver。那甚至连他一开场的穿的那一件夹克，我觉得也后来变成是前几年非常非常流行的那种 jacket， 就是有点丝质的，然后上面呢还刺了一只这个蝎子。近两年不是很流行这种夹克吗？就是有一点点丝绸般的亮亮的，有点像棒球外套的。那在 Drive 里头呢，这个车神哈，他就是穿着这一件的外套，让我也好想要拥有一件。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Under Your Spell， 他们引用了 Desire 这个乐团的歌曲。今天为大家介绍第二部电影当中的好听的主题曲，这是电影《大亨小传》（Great Gatsby）。这部电影是由这个导演巴兹鲁曼改编这个 Fitzgerald 的经典文学， Great Gatsby， 那是由这个里奥纳多来饰演这个男主角。好，其实这个小说就非常好看了，而且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是不是村上迷呢？村上春树其实最喜欢的这个小说家就是 Fitzgerald。 那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不管是看过这个小说或是看过这个电影，那大亨小传的这个改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导演非常的大胆。就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以为这应该是1920-30年代的时代背景，但是呢其实出现在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其实有嘻哈，有 rap， 有这个 funk， 还有罗曼史的这种 ballad。 哦，就是这个导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红磨坊》，对，还有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其实他用音乐我觉得非常的很有胆识啊，所以在特别是《大亨小传》有一场戏，就是大家在 party 的时候，哇，那个非常非常重的这个 bass 跟这个舞曲的节奏，可是你搭配到这个影像居然不突兀，所以我觉得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大亨小传这个年代应该只能放爵士乐吧，只能放这种 big band 的老的摇摆音乐，但是没有哦，导演非常的创新前卫。那我觉得他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有的歌曲其实听起来都非常的过瘾，非常的好听，也没不会觉得突兀。好，第一首我先来推荐的是这个浪漫女神 Lana Del Rey， 她所演唱的 Young and Beautiful。 当然了，女神一出场，这个当然场景就是男女主角谈恋爱还有片尾，所以这首歌曲非常的重要，在大亨小传这部电影当中的歌曲。 Seen the world, done it all, had my cake now. Diamonds, brilliant, and billion now. Hot summer nights, mid July, when you and I were forever wild. The crazy days, city lights, the way you'd play.

为了一圆金牌梦，一群来自全台各地老人福利机构，加起来超过20000岁的优秀选手们，即将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以运动家的精神重新拥抱生命的美好。 卫福部社家署第四届创龄迎向乐活全国老人福利机构运动会，10月25日，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邀请您亲临现场，为勇敢接受挑战的阿公阿嬷加油。 你打电话问看卖中秋要回来不？ 哎呦，免啦，你卡哦，你卡啦。 啊，不是办这些，伊我要给因炸断的。 啊，因遐个无闲过遐尼啊远，卖卡啦。 哦。 藏不住的爱与关怀，向阳房最懂。星空流云月饼，云石般的外表，包裹着蜜地瓜和芋泥，那是对家双重的爱。破开顶级蛋黄酥，枣泥乌豆沙。裹着一颗稀有红土腌制的咸蛋黄，如夜空中故乡的月亮，特别昂，特别碎， 特别好吃。 再吃一口地瓜烧，让情感回温。向阳房中秋礼藏，把爱藏在饼里。越早订购优惠越多，0800752888。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几首电影歌曲，都是非常有风格的。怎么说风格呢？其实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片尾曲啊，或是片头曲，或是主题曲。那但是有一些电影呢，你就是会为当中某几首歌曲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会去追这首歌曲，好好听哦，在看电影的时候听到。那特别是拥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风格啊，有时候是你没有想过这样子的影像或是这样子的故事背景怎么会配上这样子的一首流行歌曲呢？其实这些都是导演的巧思，或是这个配乐家或是音乐制作总监他们的品味所搭配出来的。那有一些是量身定做，不过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大亨小传》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他们收录了应该算是近几年最红的歌手，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部电影的制作有多么的豪华了。连参与的歌手的歌呢，也每一首都非常非常动听，而且风格的种类类型非常的多样哦。那我们前段听了《大亨小传》跟《落日车神》，接下来的这首呢叫做《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 Nobody》。应该我们节目当中我很少会放这么节奏这么重的歌曲，好，甚至有点 funky，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很好听，也算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应该是最嗨最适合 party 的歌了，放给你听。 Just one night all we got, just one night all we got, just one night all we got, just one night all we got. I ain't got time for you, babyEither you're mine or you're not. Make up your mind, sweet baby.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got.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So we gon' dance until we drop, drop, drop.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got. Skeetin' ba-da-pop. I'll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tear it apart. No,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 ain't in your eyes, Papa. That ain't gonna fly. No,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 give you my heart if you tear it apart. No, it don't mean a thing if I ain't in your eyes, Papa. That ain't gonna fly. No, Goon Rock, are you ready?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So we gon' dance until we drop. Let's go on.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Right here, right now, is all we got. Oh,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So we gon' dance until we drop. A little party never killed nobody. 有华丽摇滚，有嘻哈、时尚、复古流行，还有一点点爵士风味的大亨小传。好，我们听了这么 hyper 的歌曲以后呢，我们稍微 cool down 一下，我来介绍另外一部电影，也是我非常喜爱的，叫做《王牌冤家》 Eternal Sunshine。 这部电影是由凯特温斯雷跟这个Jim Carrey 所主演的，这两个人的结合，男女主角。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过感觉上它的题材是比较另类的。那担任这个配乐的呢叫做 John Bryan， 他其实也是不是那种主流市场台面上面你会认识的作曲家，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看，而且当中的配乐非常的 stylish， 很有风格，很有他自己的一种旋律线的表现。不信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个 theme 主题的部分，这是由 John Bryan 所弹的钢琴。 你喜欢刚刚那种三拍子的华尔兹式的这个钢琴曲吗？虽然它听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 catchy， 就是好像你听一遍就会跟着那个旋律一起哼唱了。特别是如果你在睡觉前失眠或是想太多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三拍子的钢琴曲非常适合陪伴你哦。有点像 lullaby， 像催眠曲一样的。好， John Brand 其实是一个非常很有才华的作曲家，他不仅写歌，而且也做了很多部电影的这个配乐。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他所演唱的歌曲。这部电影《王牌冤家》它的英文名称是 Eternal Sunshine。 金凯瑞其实平常给人家的感觉就是很夸张搞笑，但是在这部片子呢，其实他饰演的这个角色跟性格跟平常有一点点不一样。其实他好像有一点点忧郁症，然后是比较内向然后神经质的，但是呢他碰上了这个凯特温斯雷，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女生，而且很勇敢很大胆的表达自己。那两个人的性格其实是非常的不同，那天差地远，但是呢在火车站上面两个人相遇了。那也就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非常的不搭嘎，所以反而产生了一种吸引力。那古灵精怪的这个凯特温斯雷其实在配乐上面呢就有一首曲子特别能够表现他那种调皮可爱又有点神经神经的那种性格。因为他染了一头的这个彩色的头发，有紫色的，有 rainbow 颜色的。我们来听这个在王牌冤家当中的配乐的部分，里面用上一些木琴钢琴，非常的幽默。 听到的是《王牌冤家》当中的配乐，是来自于 John Bryan。他这个 last name 不知道是念 Bryan 还是 Brion 哈。总之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曲家，所以我有一阵子还都去追他所做过的这个电影配乐。另外一部呢叫做 Magnolia， 这也是由他所配乐的。所以呢，我做节目有时候很喜欢连连看。我们如果介绍了这张电影原声带当中的作曲家呢，其实我就会联想到他有另外一部叫做 Magnolia， 那当中的歌曲的部分其实是由这个女歌手 Amy Mann 所主唱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One。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Two can be as bad as one. It's the loneliest number since the number one. No is the saddest experience you'll ever know.Yes, it's the saddest experience you'll ever know. Because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know.It's no good anymore since you went away. Now I spend my time just making rhymes of yesterday. Because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That you'll ever know.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that you'll ever do. One is the loneliest number, much, much worse than two. Magnolia 这部片子呢，就是由刚刚王牌冤家的那个配乐 John 他所做的音乐。那歌曲的部分呢，则是由另外一个才女，这也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女歌手 Amy Mann。这部电影是由朱莉安·摩尔所主演的，她也是一个戏精，我觉得她非常会演戏。然后我要再来推荐下面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由 Amy Mann 在 Magnolia 当中的歌曲 Build That Wall。 Thank you. 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做电影配乐的关系，我的工作职业病，所以呢我会特别去注意到电影里面其实播放的音乐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出去，或是里面所用的一些电影的歌曲。那如果我买了原声带回去的话，我会一首一首的去追这些歌手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作品，所以我的 CD 架永远都是满的，不管我买了多少个 CD 架，我一阵子就会把它全部都装满，然后又堆了很多在地上。现在大家应该比较少买 CD 了哦，不过我还是蛮享受这个 CD 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这种感觉。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风格的电影歌曲，其实不管哪一种歌曲其实都有它自己的风格，只不过是我今天挑的这些歌曲呢，我自己觉得它是让我在看电影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惊艳或是耳目一新，然后它跟电影的搭配呢是会让我有印象深刻的，所以也是都有一点点怪怪的歌曲。好，你喜欢吗？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 stylish 的歌，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的是 Amy Mann 所带来的 You Do， 我们下周见哦。 Stay the night at his house with no right to work, and I'm the one who tells you he's another jerk, but you're the one who can succeed.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